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声工厂出品。 第34集，利益与危险总是在战争中并存的，无论他是谁，在战争中如果只知道利而不知道害，或者只知道害而不知利，都将受到思考不谨慎的惩罚。众将帅的齐声应和使得刘伯温顿时感动不已，他熟读经史，战略兵书更是精读细究，西蜀赵天泽谈论起江左杰出的人物，认为当推刘伯温为首，他实在可以比诸葛亮、孔明不逊丝毫。可是他在元朝为官那么多年，为何有这般的重要权柄呢？感动之余，他睁开双眼环视着诸位将领，然后朝朱元璋耳语一番。朱元璋听了以后心中大喜，把目光在众将领里寻找着康茂才，停留了一瞬间，然后便挪开了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。刘伯温退后一步，朝朱元璋作揖说道：我这就要发号施令了。朱元璋点点头：军师请。就在这时，将领中的康茂才站起来说：禀吴国公，微臣有一计，可退陈友谅的兵。诸位将领见他只是一个营田使，便口出此言，都不免吃惊。只听朱元璋冷冷地问道：你有何计策？快快讲来。我与陈友谅从小一起长大，十分要好。我家老门房是陈友谅隔房三叔，曾救过陈友谅的命。若让我写一封信给他三叔送去，骗他进入我们的伏击圈，陈友谅一定深信不疑，到时引军前来必毁重计，到时候我们杀他个人仰马翻，岂不使他退兵？朱元璋听完以后久久地盯着康茂才，然后大喊一声： 来人，将他押入死牢，严加看管。 康茂才挣扎着大声叫喊：冤屈！朱元璋指着他说：既然与陈友谅从小一起长大， 而且又要好，今日却陷害他，此等不仁不义之徒，留着有何用？等破了陈友谅，拿他来祭旗。康茂才惊恐万分，等要去分辨，可是两名士兵上来强行将他拖下去了。朱元璋对刘伯温说，军师就请发号司令吧。刘伯温说道，于廷玉，末将在，你将水军分成两部，一部由廖永安率领去新河口修筑湖口城，明日午前必须完工。你亲率一部沿着江收集200船稻草，速速返回新河口。刘伯温说完，示意于廷玉来到近前。等于廷玉走近了，刘伯温对他耳语一番，于廷玉脸露喜色，大声地说，末将遵令。说完离去了。李文忠，末将在。速率本部人马多备弓箭，去江东桥上游两岸设伏，先派兵连夜突击，将那座木桥改为铁石桥，以防止敌人大舰的撞击，方可保江东无事。末将遵令。常遇春，末将在。你等率本部人马埋伏于狮子山下，等陈友谅兵到了冲出去，逼迫他们往东逃，逃到南门。遵命。冯国用，末将在。着你率兵30,000人驻守石灰山右侧，挖坑设陷，等敌人陷坑受损时趁势杀出，逼敌人逃向南门。遵命。刘伯温把目光转向徐达，南门大败陈友谅，就全靠大元帅您了，届时能杀多少就杀多少，杀退敌人可猛追滥杀一阵，以夺其交心。徐达谨遵军师之教。孙子曰，要做到指挥人数众多的军队作战像指挥人数少的军队作战一样，就必须用规定好的信号来指挥。因此我们这次必须统一信号。吴国公可以将军中帐设在卢龙山，令持旗帜的亲兵埋伏于山的两侧，左边为紫旗，右边为红旗，用以号令全军。举紫旗为敌军来到，举红旗为出击敌军，凡没有听号令者斩。说到至此，众人都领令而去，唯独汤和非常着急地待在那儿，他没有安排。他正要问，刘伯温已经向他招手了。刘伯温说，袭击当涂的重任全在元帅身上了。然后又是耳语一番，汤和高兴万分，领命而去。陈友谅称帝的第三天，宣布发兵南京，一时间鼓声震天，旌旗蔽日，嫔妃左右大臣拥簇着，万般得意的陈友谅尽情地享受着做皇帝的显赫天威。他站在那栋破旧的城隍庙门前，大声喊道，兵发南京。 刚落，千万士兵齐声呐喊，攻占南京，统一河山。这是丞相张必先事前调教好了的。陈友谅听着士兵们这一遍一遍震天动地的呐喊，浑身热血沸腾，举剑一挥，出发。江面上208艘大舰，3000余艘小船一齐启动，场面十分壮观。陆路上近20万人马望不到头，看不到尾，整齐向前。陈友谅令张鼎边率陆路往西，直逼南京城下，而自己则带着张必先、邹普胜坐在一艘叫做王头的大船上，统领水军沿江而下。临行前，陈友谅与张鼎边约好，水陆两军将在南京城前会合。从当涂出发不到10里，陈友谅正春风得意的一会儿看看两岸美丽如画的风景，一会儿回头看看自己看不到尾的船队，正踌躇满志时，忽然听有探子来报。这个探子说呀，捉了个朱元璋的奸细。陈友谅让人将奸细带过来一看，竟然是自己寻找了多年的叔叔陈光民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急忙上前亲自给他送绑。叔叔，何至于落到此地？陈光民简单讲述自己经历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，递给陈友谅说：这是康茂才让我送给你的。陈友谅听起他说康茂才，立即想起小时候随时跟在自己身边那位憨厚的小子。什么？康茂才？他在哪里啊？你们是怎么碰到一起的？陈光民告诉了陈友谅关于康茂才的一些事情，然后指着他手上的信说：我来的时候康茂才说你只要看了信就什么都清楚了。陈友谅打开信件，看完信以后果然乐得哈哈大笑，对陈光民说：你快回去告诉康茂才，只要把这件事办妥了，等拿下南京城，朕一定给他做个将军，也让叔叔你做个大官。陈光民听了受宠若惊，俯身倒地拜谢过陈友谅，然后满脸兴奋地站起来，又来到陈友谅的耳边将康茂才的计谋一一的详细道出。陈友谅听完欣喜地说：哎，如此一来南京指日可待，到时候一定可以活捉朱元璋。说完让陈光民去休息，命人召来张必先、邹普胜等人重新的商议安排，而自己来到小娇的房里尽情享受一番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陈友谅的水军抵达了东桥港，这里河急水面窄，大舰船只要两条船并一排便将河道挤满，前面江上横跨一桥，按照康茂才所言这应该是一座木桥，大舰顺流撞去，桥身一定会撞进急流中，这大舰船自身应该没事。因此当张扬回报前方有大桥横江时，陈友谅爽快下令撞上去。威武雄壮的舰队，大头的叫 闯江山号。这些船全速前进，可谁知啊，撞上的竟然是加固的铁石桥。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山崩地裂一般，桥并没有撞断，而船却散了架了，船板四处而飞，士兵惊叫落水，一时间救命之声充满着河道。陈友谅命令后舰去救，只见两边岸上飞溅如雨，水里的再也没有办法上船，船上的也倒下了不少。陈友谅明知道中计了，大骂康茂才，命令大舰队掉头往东南，奔石灰山渡口往南门而去，与张鼎边的步兵会师。岸上的李文忠见陈友谅舰队掉头，也不去追，命人撑着小船将掉进水里的兵一一的捉住，押回营地。大部队上船，尾随着汉军在身后。张定斌率军由陆路长驱北上，走到狮子山时，举头环顾四周，只见这山呈马蹄形，进来的路口比较小，西北面山势环绕，就东面有条小道伸出，如果往南就可以出去了。张定边心想，哎，真是设伏的好地方啊，你纵有千军万马，一时进来的总是有限的，也没有用武之地。倘若朱元璋再次埋下伏兵，只需上万人，我这近20万人马也难有所作为啊。哎呀，张定边边想着，心里是边吃惊，于是急忙命令后面部队全速跟上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得一声炮响，远处的山上红旗飞舞，西北面山上冲下三路人马来，伴随着威猛的杀声，气势着实吓人呐。一时间，张定边的部队开始乱套了。常玉春与胡大海、邓有德三马当先冲杀过来，张定边不愧是沙场老将了。面对突然的袭击，并不惊慌，大声喝道：“敌人不过区区几千，你们何故自乱？再有不入队列者，斩！马上组织迎敌，有后退者斩！传令后面大部队迅速冲杀进来，有怠慢者斩！”张定边接连三个斩字稳住了军心，自己举剑策马向常玉春杀去。然而奈何这狮子山进来的入口太小，仅两三人能同时通过，三员猛将突如其来的冲杀，早有一波人死于刀下。在进来的路口上堆了许多尸体，挡住了冲进来部队。张定边截住常玉春厮杀，打不了几个回合就被乱军冲散了。张定边身边的大将接着与常玉春厮杀，张定边看见自己的部下还有人在后退，于是连续斩了几人，才阻止了士兵后退。这时三员猛将已经冲到张定边的身边了，张定边明知敌不过，还是拼死力战。眼看着支撑不住时，张定边外面的军队刷刷地从两面山上冲下来。原来进来的通道被尸体堵了以后，外面的部队仗着人多，纷纷朝两边的山上爬，然后从山上进来。见张定边被围，就冲了下来。渐渐的，张定边的军队冲进来的越来越多，常玉春、胡大海、邓有德眼看着难以支撑，急忙撤回西北山上， 凭险要地带来射箭迎击。而此时张鼎边已经回过头来，但是他有命令在身，要去南京城下与陈友谅会合，因此不敢恋战。指挥部队往东路口转南门而去。常遇春很快看出张鼎边的心事，没等张鼎边的部队过完，就命令部队冲下山去一阵追杀，杀死敌人无数。在南京南门前水陆两军会师，这是陈友谅与张鼎边事先约好的。陈友谅要从水路往南门去，除去撞东桥往东桥港去以外，另一条便道便是到石灰港去，往石灰山右侧入南门。康茂才告诉陈友谅，南门空虚，现在事已至此，不空虚也只有往南门去了。在陈友谅看来，他的水陆两军在南门汇集，到时候朱元璋就是倾城而伏于南门，恐怕也不是我陈友谅的对手。这么想着，陈友谅回头望了望一直尾随在身后的小船，令战舰全速前进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，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。 分，你却毫无眷恋。